想中的美好场景能化为真实吗？微笑着点头，或者是说说话。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空送寂寞吗？想着他，总想他，一直惦念着的他，可是他是他。